现在转播大宇宙去痛高能信息，这是送给全人类的福音，请收听者放下自己的一切，敞开胸怀，把他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把他人的成功当成自己的成功，用一种淡淡的意念祈求宇宙去痛信息，把病痛者的痛苦化成欢乐的笑声，祈求全人类在修炼的历程中走向自自然然、光光明明、圆圆融融的宇宙大境界。小克伦山那星空塔罗，哎哈拉星空，哈拉星空，哈拉星空，普塔拉那星空，塔那星空。哎罗那星空，哎罗那星空，哎罗那星空，普陀罗。哎萨那拉星空，普塔林萨，阿拉星空，太哟。哎萨那星空，塔拉星空哟。哎萨那林萨，哎嘿嘿哟。哎松普隆堪坦陀三天空塔罗南心，哎哈拉心开，哈拉心开拉心，哈拉心空，哎嘿嘿哟，哎嘿嘿嘿哟，哎罗萨，哎罗心空，哎罗心空，哎嘿嘿哟。哦拉心太他心空，哎拉心空他心空，哎萨摩伦心开，哦拉心开哟，哎嘿嘿哟，哎嘿嘿哟，阿萨摩伦开，阿萨摩伦开，阿萨摩伦开，阿嗨嗬嘿哟。哎呦塔罗，哎呦哎嘿呦，哎罗星空破坍陀，哎萨婆拉星空坍陀，哎萨婆拉星空，阿萨婆拉星空哟，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哟那，哎娑婆陀。哎呦塞哟，蓬台哟罗，哎山蓬台，哎山蓬台，哎啦星空，哎啦星空，哎啦星空，哎啦星空，哎啦星空，哎啦星空，哎啦星空。哎坦通三空天蓬莱，哎萨摩开泰哟，哎萨摩朗天龙三空蓬泰哟陀，哎娑婆天台，哎娑婆莱那嘿，哎哈拉星空摩利那那星空玛拉星空，哎松空泰拉星空摩西那西，哎娑婆天那星空，哎萨摩堪塔。哎萨摩林开哟那心那心开，哎呼罗心台，哎娑婆哎哟，哎嘿嘿哟罗，哎嘿嘿罗那，哎嘿嘿罗那，哎哈那心空台那心空，哎娑摩朗天龙心空菩提那心， 爱空婆坦诺，爱娑婆那里，爱娑摩，爱有那星空，那三龙星空婆坦那星坑那三开，爱娑婆天空，爱娑婆兰那星空，爱娑摩林格兰星空那星那星那星那星那星那，爱娑摩林空图那星空婆悉那星，爱娑空坦罗星那星那星坑那星空，爱娑婆空台。爱娑婆那僧台娑那僧海，哎海那僧通那僧空婆诃，哎海那僧开，哎娑摩那僧空那娑堪那僧空婆檀那，哎娑婆尼那那僧空婆伽檀罗僧那僧那僧堪，哎哟蒙台哟萨那。娑婆那僧堪那僧空婆檀那僧空，哎娑婆听那僧空婆他听那僧那萨，哎娑婆那僧那僧那僧那那揭哟，那萨那林檀哟，哎娑摩听空那僧空果堪那僧阿罗娑他，哎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哎娑婆诃那僧堪，哎娑婆那僧阿那僧空，哎娑摩那哟兰那僧堪哟，哎婆檀罗尼檀哟那，哎娑罗那僧哟哟哟哟哟，哎娑婆那林萨，哎娑婆那林萨，哎娑婆那利罗那利，哎哟那僧堪那林那，哎哟。色婆他那萨，哎喀拉僧空陀罗那，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星空阿萨摩那星空那星空，哎哟哎唐他蒙他星诺，哎哟那星空摩那星通哟。他是空诺，风他天来，沙他天诺那星诺山那星哟，啊那星诺星诺星。 啊哈啦心哟那心坑痛不太爱撒碰太那心空天那心开哟，阿萨碰那心空那心空，爱萨摩林空阿哈拉那心空那心空，哎。龙沙路哎哎哎哎东卡拉索哎呀那心哟那沙哎呀那心哟哎沙碰拉心开阿拉西那沙那西那哎嘿哎嘿嘿嘿那沙崩库拉沙崩卡天那阿沙天那阿沙天那西那西开那西哎嘿嘿哎呀蒙沙努哎索托努森托努森托努森托努森托努森托努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I lost so no, I lost so no, I lost so no, I lost so no, I lost so no, I lost so no.